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站起身，沉声说：昨夜他乱刀杀死永宁寺的僧人，现大军捕他，或许只有你能够救他一命了。沙门的脚步蓦然停下了，手中的木鱼掉在了地上。孽缘呢？孙岩背对着独孤信，双肩抽动，转过脸来的时候，依然是潸然泪下了。一番孽缘呢？独孤信走过来，既是孽缘，躲是躲不过的，不若来个了断吧。孙岩捡起了木鱼，放在了银杏树下，说：永宁寺死的是哪个僧人呢？法丈。哦，可惜了。孙岩的表情依然很淡漠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孙岩整理了一下僧衣。永宁寺多罗大师是贫僧的师父。嗯，这回轮到独孤信惊诧了。多罗大师是你的师父？那事出了之后，贫僧对世间再无留恋，去永宁寺想落发为僧，法照等人不纳，多罗大师见贫僧心诚，接引贫僧入佛门。嗯，独孤信点了点头。师父还好吗？已有数月不曾去看他了。一出关十分健康。什么？师父出关了？孙岩的眉头一挑，面露了一丝喜色，他双掌合十说：南无。说完，孙岩抬头看了看天，走吧。一帮人出寺，独孤信转身看着大开的山门，怎么，你不锁上寺门吗？荒寺一座，清冷无物，锁他做甚？出了寺，上马，向洛阳城缓缓而行。路上，孙岩在旁边，双目微闭，闷不作声。独孤信忍耐不住了。当年那件事情，孙岩扬起了脸，冷冷地说： 怎么了？ 我说，当年那事，是真的吗？ 哪个是真的？ 孙岩似乎十分不愿意谈及此事。你是怎么认识那虎？怎么认识那个女子的呢？孙岩的双眼紧紧地闭上了，半天都不说话。独孤信见他眉毛在颤抖，他的内心一定是极为难受的，也就没有再追问。 孙岩叹了口气，似乎平静了一些。当年贫僧老父病逝，贫僧回家送葬，完事之后赶回洛阳，半路遇到乱军厮杀，腥风血雨，贫僧怕得很，便躲进山谷之中，苦苦熬了三日，听见山外的喊声息了，方才出来。马蹄踏在雪上，周围寂静无声，到处都是尸体，军士的，百姓的，如同地狱血海。贫僧战战兢兢，只想尽快离开，便骑驴狂奔，没想到夜半时听见路边的破庙里有人哭泣，壮着胆子进去，发现一女子。说到这里，孙岩的双目含上了热泪，他的双手握紧了。那女子容貌动人，哭得可怜，说是生于富贵之家，父母兄弟被乱军杀死，财物被洗劫一空，姐妹也被掠去，他藏于石穴之中方才解脱。贫僧见他可怜，就载他回家了。开始之时，贫僧不过是想救人一命，他家破人亡，去无所去，和贫僧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日子长了也就情愫互生，做了夫妻。他虽是富贵之女，却不嫌贫僧贫陋之家，愿报恩于贫僧，携手一世。贫僧之前毫无娶亲成家之想，一人能过活已是奢求了，有如此家人愿意跟随，如何不喜呢？说到此处，孙岩的脸上恢复了一丝血色。那三年贫僧在外奔波，挣得钱财维持家计，便是再苦再累也觉得甘甜如蜜。他在家中安置打扫，贤惠无比，夫妻两个日子虽苦却也温馨。那后来怎么样了呢？独孤信也替孙岩觉得辛苦。后来，说到这儿，孙岩低下了头。后来的样子，你们应该听说了。独孤信沉声说：“我不信，狐媚鬼怪之说。”是，贫僧原来也不信，可这世间难以说清的事情太多了，不信不等于没有。独孤信见他表情悲痛，不好再问了。孙岩又问：“怎么，你们抓到他了？”独孤信摇了摇头。孙岩长出了一口气，虽没有抓不到，可是事关人命，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的。何必呢？孙岩突然转过了头，盯着独孤信说：“这都怪贫僧啊。”嗯， 他先骗你又逃走在外，夜半而出，身着彩衣勾人害命，如何怪你呢？孙岩没有回答，队伍恢复了平静。走了一阵，远远的看到了洛阳城门了。孙岩轻声说，将军，如果抓住他会如何？那要看他到底有没有杀人了。贫僧觉得他不会做此等事的。啊，我可听说自他成为狐媚之后已经害了不少的性命了，还喜欢截人的长发。既然之前做了，这一次怎会不做呢？ 那是别人胡说。 孙岩忽然暴怒了，大叫了一声。独信看着他，觉得这个苦命人似乎有些事情是埋于心头的，只是不愿意对别人说。嗯，怎么会是胡说？ 他截人长发，贫僧相信。 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孙岩流露出万分痛苦的神色，随即艰难无比但是肯定地说， 说他杀人，贫僧万万不信。 可是洛阳城的人都是如此说的。 那是胡说。 孙岩双目圆睁，面目狰狞， 不过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以讹传讹而已。有谁看到他杀人了？有谁证明哪个人死在他的手里了？ 先前说他狐媚，然后有人被截了头发，就添油加醋，说是狐媚害命。若是害了那么多的性命，不说其他，恐怕老天早就降下雷罚了。 嗯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他不曾杀人？ 他不会杀人。 独孤信微微地点了点头。队伍又陷入了沉默。入得城门，独孤信见孙岩的衣衫单薄，便脱下身上的厚毡与他。孙岩欠了欠身，以表示谢。独孤信轻轻地说，你似乎还爱着他。高头大马突然停下了，独孤信转回头，发现孙岩骤马而立，泪流满面。 贫僧 恨他。 孙岩抹干了眼泪，一提缰绳，那马灰溜溜的狂奔而去了。 将军，这厮跑了。 军士大惊，看着马上那瘦弱的身影，独孤信的双目也有些湿润了。他不会跑的。独孤信驱动胯下的坐骑，喃喃地说，你们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比刀剑，比烈火更让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军士们都笑了， 将军瞎说呢，哪有比刀剑烈火更要人性命的东西呢？ 独孤信没有笑，他拼命地打着马追赶着孙岩。 只有爱呀。 这句话自独孤信的口中说出，很快就被风吹散了。阴云微微地掀起一角，一缕阳光急不可耐地露了下来，照亮了台阶上的一处巴掌大的干石，石上爬过一只黑色的甲虫。被闻来的声音惊吓着，它匆匆地振翅飞走了，一双脚落了下来， 黑色的僧鞋沾满了泥水。孙燕低头看着那缕细细的阳光，格外入神，云头挤压，快速地收拢起了缺口。那缕阳光渐渐地变细了，成了一个光点了，最后终于消失不见了。孙燕喃喃地说：“我们的一生便如此吧。”独孤信轻声说：“师父，进去吧，杨四毛久等多时了。”好。孙岩点着头，提起了僧袍，快步上殿。独孤信留在了外面，他不想进去。独孤信知道，孙岩进去之后，迎接他的定然是一番穷追猛问，翻跟刨地。站在台阶上，独孤信仰头看天，他想寻找那云层的残缺处，想再看一看从中露出来的那一缕阳光，哪怕就看到一眼，自己已经许久没有看到阳光了吧。独孤信笑了笑，雪落到青色的僧袍上，落到光光的秃头上，落到手中持着的108颗的檀木念珠上。孙岩摇摇晃晃地从大殿里出来，在他下台阶的时候，脚步踉跄，差点跌倒。独孤信上前一步搀住了他。孙岩脸色苍白：“多谢将军了，贫僧无事。”独孤信能够感觉到他的身体在抖。“我让人送你回去吧。”“不用了，贫僧去胡僧院看望师父，许久未见了。”独孤信对军士点了点头，两个军士随着孙岩一起去了。独孤信进了大殿，见杨宪之盯着茶盏在发呆。独孤信站在了杨宪之的对面，坐下，他问：“大人，询问的如何了？”“不过说了些往事啊。”独孤信没有说话。杨宪之皱着皱眉头，吸了一口气，兀自说：“见到此人之前，对那狐媚之事，我还是将信将疑的。在询问之后，我倒是越发的确定了。”“确定什么？”“鬼怪灵异之事，恐为玄谈。”“哦，大人，你也这么想吗？”“不过，是个可怜的人儿啊。”孙岩说：“他肯定那孤女不会杀人，他入情太深了，虽是恨意满满，也要尽力地维护那狐女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”“是，他是个有故事的人。”独孤信看着门外，眼神柔和，或许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了。这个世界谁没有故事呢？有些故事只属于自己，有些故事发生了就发生了。说到这儿，杨宪之起身：“大人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”“只能等待彭越的消息了。若是抓了那狐女，应该能够确定法昌的真正死因。”“是，道品那边有消息吗？”“没有啊。”杨炫之扬起了头，看着檐下的铜铃。被关进居室之后，他只是盘腿静坐，水米不进。“哎。”独孤信长叹了一声，

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目送着杨宪之去了，然后将茶具搬到了走廊上，烧水煮茶。刹那之间，这位昔日纵横驰骋的大将军忽然觉得这般的日子也是极好的，不用想腥风血雨，安安静静地看着时光疏忽。除了这发生的一桩桩命案，外面传来了孩童的笑声，是慧琳，八岁的女孩穿着红装在雪地里奔跑着，慧宁跟在后面。雪地泥泞而滑，慧琳跑着跑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哇哇地哭起来。慧宁跑过去将其拉起，小声地哄弄着。慧琳不依不饶，反而声音更大了。独孤信笑了笑，起身走了过去，见慧琳小脸上泪珠晶莹。独孤信大声地说， 怎么了？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？ 慧宁一愣，微微失礼，见过大将军。独孤信走到了慧宁的跟前，弯下腰说，不需多礼了，告诉白白，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？慧琳背着双手哭着说， 摔坏了。 慧宁走过来要拉走慧琳，大将军不要管他，不过是玩耍。被独孤信把他们挡住了。独孤信笑了笑对慧琳说，告诉白白，什么东西摔坏了？ 娃娃，我的娃娃摔坏了。 慧琳缓缓地将双手从背后拿出来，那掌上之物令独孤信不由得双目一凛。那是一个玩偶，红妖怪布偶。看着慧琳的那张脸，独孤信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当初于寺中夜里第一次看到的那红衣婴孩，就丢下了一个几乎和死一模一样的玩具。那时候自己以为这红衣女婴孩是慧琳的，前去行宫将捡到的布偶递给慧琳的时候，她吓得哇哇大哭。很显然这个东西不属于慧琳，见到不属于自己的红妖怪，小孩怎么能够不惧怕呢？而当时慧宁的表现似乎有些急迫，不但飞快地将布偶接过去，还将慧琳训斥了一番。现在已经确定红衣婴孩并不是慧琳的，那么当初慧宁为什么要说布偶是慧琳的呢？独孤信心中一时千头万绪，不由得呆住了。慧琳低声地对慧琳说， 慧琳呐，大将军事务繁忙，不要打扰啊。 独孤信清醒了过来，蹲下身捡起了一片竹篾，将那红布偶的断裂处串联了，说，慧琳，这布偶你何处而得呀？慧琳接过了简单修复的布偶，满脸欢笑地说， 别人给我的。 哦，独孤信尽量地把言语平和。谁给你的呀？ 一个朋友给我的。 哦，你还有朋友？是个什么样的朋友啊？慧琳抱着玩偶笑着说， 我最好最好的朋友，不过我不能告诉你。 独孤信心中大惊， 是不是像你这般高的孩子啊？ 果然这寺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所在呀。 慧宁抱起了慧琳，勉强一笑：“大将军，休要听他胡说。”慧琳，走了。说着，赶紧离开了。 独孤信起身想追，身后传来了杨炫之的声音。杨炫之脚步如飞，神情激动地说：“有线索了，如何？金吾说话。”两个人进了大殿，坐下。杨炫之说：“君师说，昨夜把守西门的时候，先是听到有人快跑的声音，十分匆忙。他们觉得有异，便去查看情况，见到法昌和刘芝两个一前一后快速跑来，两个人的表情焦急，说是有要事必须出门。军师自然不放。刘芝说，多罗大师旧疾复发，性命不保，要到城中抓药，还出示了令牌，军师就放了二人。”独孤信诧异地说：“什么？令牌？他们哪来的令牌？”杨宪之苦笑着说：“哼，我的令牌。”“什么？你的令牌？大人的令牌为何在刘芝的手里呢？”“显然是被他偷去了。”独孤信皱起了眉。“哦，也就是说，刘芝和法昌出寺是早就谋划好的。”“是的，并不是如我们之前所推想的那样，他们撞上了盗品，将李校尉推入火中，向西门逃命的。”“这个……”独孤信的脑袋又乱了。“这个等会儿再说吧。那军士是如何晕倒的呢？”“放走了法昌和刘芝之后，四个家伙回到了原位，时间不长，听到头顶有声响，昂起头，一道黑影飞坠下来，瞬间将其击倒。”说到这儿，杨玄之捻着胡须说：“据军士所言，那个人的出手极快，动作利索，瞬间就击晕了四人。但其中一个军士在倒地昏厥之前，看到了那个人的袈裟。”“说到这儿，杨玄之微微一笑：“白色内衫，黑色紫衣。哦，寺里有这个打扮的，只有刀品和刀红。刀品那时在洛子渊那里，只有刀红。哦，如此说来，刀红是跟着法昌、刘芝这两个人出去了。”“正是。虽然当时的情况和我们推测的有所区别，但道红的确在追法昌和刘芝。”“哦。”独孤信点了点头。“虽然如此，但法昌和刘芝为什么要半夜跑出去呢？而且先前做好了计划，偷了你的令牌。”“那就不知道了，或许他们俩也有秘密。如今看来，道红不仅有嫌疑杀死李苗，更有嫌疑是杀死法昌的凶手。天知道是不是他追上了法昌，然后杀了他呢？”独孤信谨慎地说：“是啊，那得等彭典型将那狐狸抓回来之后才能最后确定。毕竟刘狐说是狐女杀了法昌了。”“好啊好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今晚可能就会有结果了。”和杨炫之不一样，此时的独孤信不但没有任何的轻松，反而觉得自己面前疑云密布。见独孤信发愣，杨炫之说：“大将军怎么了？”没事，我在想一个问题罢了。”“ 哦。” 杨宪之的心情不错。“能不能说一说， 我也听一听啊。 独孤信抬起了头，缓缓地说，是，我在想，自我们入寺便命案不断，这段时间我们所有的关注点都落在了寺中的这帮人的身上，那么有没有可能这寺里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存在呢？ 大将军的意思是这寺里还藏着我们没有见过的人。 是，我也是猜想。 不可能啊，之前我已经让军士将这寺搜了个遍 啊， 就差掘地三尺了，也没有发现什么人。大将军想多了。 是吗？独孤信不愿意再往下说了，在他的脑海之中一直晃荡着那个红妖怪的布偶。 有军士来了，气喘吁吁，是刚才陪同孙岩离开的两个军士之一。军士单膝跪地说， 大人，刚才差点出了人命啊。 什么？谁死了？ 独孤信见他那个样，忍不住笑了。 你也太紧张了， 是差点出了人命，并没有人死。杨炫之的脸色红了，哎呀，你看你看，这几天呢，紧张的真是温死色变了。 怎么回事？说一说。 独孤信对那个军师说， 你方才不是陪同孙岩去护僧院了吗？ 正是。 军师回禀说，小的二人陪同那孙岩前去护僧院，他见了多罗大师，两人相谈甚欢，多罗大师的心情很好。孙岩将大师背出房间，两个人在廊下下棋，然后就闹出大事了。 独孤信说， 孙岩和多罗大师能有什么大事啊？ 不是他二人呐，他二人下棋正入神，那书生来了。 书生？你说的是洛子渊？ 正是，他抱着一张琴好像去找多罗大师的， 结果孙岩狂叫一声，发疯般的冲了过去，揪住了洛子渊，拳打脚踢，一边打一边骂，一边骂一边哭，情绪失控， 若不是小的两人拦着，他手里的尸块早把洛子渊的脑袋砸成烂泥了。 孙岩打洛子渊，一个晚歌郎，一个文士，论出身，孙岩乃是一介平民，那洛子渊出身高贵，他二人怎会如此啊？ 看来他们早就认识啊。 那军士接着说， 孙岩见了洛子渊呢，二话没说就冲上去拼命了。 洛子渊倒在了地上，不做任何的抵抗，任由孙岩的捶打，而且还是满脸的惭愧的神色。 独孤信仰头看着杨炫之说，这可就奇怪了。 杨炫之背着手大声地说， 何止奇怪啊，简直是乱成一锅粥了。此二人现在何处？ 孙岩被小的二人擒下，已然交给多罗大师安抚去了，洛子渊在院外。 杨宪之冷冷地说，带他来见我。 和先前相比，跪坐在面前的洛子渊简直是狼狈不堪，那一身飘逸的宽袖的大袍被撕得破烂不堪，沾满了血水和泥污，鞋子掉了一只，鼻青脸肿，门牙掉了一颗，头冠也丢了，一头浓黑的长发披落下来，就像鸡窝一样。英俊潇洒的一个文士才子瞬间变成了这副模样，让人忍俊不禁，更让人心生疑惑。 杨宪之的声音极为深沉。罗子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和那孙岩认识？ 早就认识。 骆子渊抹了抹嘴角的鲜血，嗡嗡地回道：你二人之间有何隔阂呀？骆子渊仰起了头说： 大人，我二人之间的事情都是些陈芝麻乱谷子，不足为奇。他打我亦有他的道理，我对不起他。 你为何对不起他呀？ 小声，小声，不想说。 骆子渊耷拉着脑袋，独孤信笑着说： 哈哈，杨大人不过是想问问情况。 这孙岩的身上有太多的秘密啊。 大人。 骆子渊的声音突然提高了， 有些声嘶力竭了，带着愤怒，带着抗拒。大人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，还请大人不要问了。 独孤信和杨炫之相互看了看，都有些愕然。这骆子渊想来文质彬彬，说话柔声细语，怎么此刻突然变了一个人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，你且回吧。杨炫之也是读书人出身，知道读书人的秉性。骆子渊不愿说，勉强也是无有意义的。 谢大人。 听了杨炫之的这个话，骆子渊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转身急匆匆地走了。 杨玄之揉着太阳穴，唉声叹气： 乱啊，乱得让人头痛。 黄昏的时候，雪下大了， 光线昏暗，永宁寺笼罩在阴沉的暮色之中，如一只蹲伏的巨兽。 大殿里点满了明晃晃的蜡烛， 杨玄之和独孤信面对而坐，温酒吃饭。这么大的风，这么大的雪啊！杨玄之望着外面，很是担忧，他担心彭越。彭越领着100军士出去已经很长的时间了，没有半点消息传回来。杨炫之从下午就开始坐立不安了。独孤信安慰说：放心吧，大人，彭典型办事稳重，身边又有军事协助，不会有事的。杨炫之喝了一杯酒，也不知道他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。急不得，大人，那虎没半夜才出来，现在不过出点灯还有几个时辰呢。是啊是啊，度日如年啊。这个时候，咔咔咔传来了一阵格外响亮的脚步声。杨炫之和独孤信不由自主地转脸朝着脚步声传来的方向看去，暗淡之中露出了刘白堕的一张脸，一张或许因为惊吓过度而变形的脸。 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 刘白堕一路狂奔，上台阶的时候被绊了一下，几乎是滚了进来，将杨炫之面前放置的酒石矮案撞得翻飞了。杨炫之扶起了矮案，捡起了酒壶。你又有何事啊？之前说什么佛祖流汗，这会儿又看见什么奇事了？刘白多用袖子抹了一下脸。 大人，大人，小的看到刘志师傅了。 什么什么？杨宪之惊得声音都抖了。